嚷什么？嚷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为夫人不知情，到书斋去望候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可怜到老夫人，命难传承 好。你是那不出身间的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Thank you.